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国庆长假马上就要来了，不知啊，听众朋友是否准备和亲朋好友一块儿在外边聚餐吃个饭？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您啊，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可要小心餐馆的隐藏消费。为什么有这个提醒呢？前不久，南京某餐厅向客人收取了2元的餐具使用费，而在客人就餐前并没有提供免费餐具，也没有对餐具收费进行明示，引起了客人的不满，导致被投诉。餐厅后来解释说，因为洗碗工紧缺，店内使用的是餐具消毒公司配送的高档消毒餐具，使用后由消毒公司回收进行消毒清洗，确实没有向客人提供免费餐具。最终呢，南京市雨花台区市场监管局根据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35条和第65条，责令餐厅立即改正，并没收违法所得4212元，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罚没合计近1万元。在其他省市，其实呢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湖南省某餐厅的客人在就餐时使用了一次性的餐具，餐具上注明了有偿使用1元1套，客人没有提出更换免费餐具，餐厅也没有告知可以更换免费�餐具。结账的时候，餐厅收取了2块钱的餐具费。后经一审二审，法院认为餐厅已经在餐具上标明了收费标准，履行了必要告知义务。客人在使用餐具时并没有提出异议，可以视为认可和接受，所以餐厅收取费用并不是一种强制消费。2017年，四川省某烤鸭店在客人就餐时收取了1人5元的餐位费，后法院认为烤鸭店在客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取了餐位费，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应当予以返还。黑龙江省在2017年对某烧烤店收取1元碳位费进行行政处罚，经过行政诉讼，法院依然认为餐厅在向消费者提供食品或服务时应当向消费者明示，没有明示或告知消费者收取碳位费，也没有标明收取碳位费的价款，违反了法律规定。同时，餐厅在消费者就餐后结账时另行单独收取碳位费费用，明显属于不公平不合理行为。 其实我觉得有些餐馆你直接收费，或者说有一些东西就是筷子呀包括餐具你收费，这个你标明或者你提示，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平白无故就在我桌上放了一盒纸巾，你并没有说明说他收费或怎么样，然后最后你给我算在账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欺骗行为。从这个问题上来看呢，首先我觉得作为国家就应该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去严令禁止这些。然后作为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每次咱们吃完饭以后那个收据那个小条一定要看清楚，如果说出现了这些并未告知的消费，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应该去极力的维权。 我考虑就这种情况怎么说呢，还是应该规范一点，这很多东西都是墨守成规的。比如像以前咱们就没有这种什么所谓这种1元2元的这种餐位费，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没有，然后现在逐渐慢慢有了。然后咱们有这些新鲜事物进来以后，那大消费者绝对不合理，然后但是呢商家又这么干。 如果你在收费前明确告知了，询问了消费者是否愿意就这个消费花钱，然后得到同意了你再收费，这是你情我愿，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尽告知义务，我觉得这个就是绝对不可取，不可以助长这个风气的。 你说我来你这餐厅吃饭，我用你餐具，那是不是应该很正常的？你应该提供我这个服务。真的好多现在餐厅就是那种打好包的餐具啊，然后一看就是那种外包商去清理完了然后打好包再分发给各个餐厅，这种有时候那一打开那东西那还里边脏的呢，您还好意思收我费呢。 现如今消毒餐具已经成为大多数餐馆的不二选择，并以默认的方式摆在桌上，餐具费也会自动出现在账单上。正如接彩中所说的，这种行为已经被很多消费者默认，因为钱不多，在外就餐时很多人呢没有在意过这项收费，而且呢还有部分餐馆向消费者额外收取餐位费啊、开瓶费等等费用。可以这么说，这些隐藏消费由来已久了，餐饮行业更是重灾区。商家提供服务时利用信息不对称、误导或者强制等方式让消费者购买不需要的商品或服务，对此消费者不易觉察识别，事后维权困难。 那实际上呢，对于餐饮行业的隐藏消费，部分省市甚至做出了相对应的法律法规规定。比如说黑龙江省就规定，经营者不得做出含有收取餐位费、开瓶费、消毒餐具费、包房最低消费内容的规定。江苏省规定，餐饮企业应当明示告知收费项目，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餐具，使用集中消毒套装收费餐具的经营者应当同时提供免费餐具供消费者选择。诸如此类，各省都有相关的规定。而且如果商家没有履行提前告知、重点提示义务，那就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还涉嫌违反价格法有关明码标价的规定，如巧立名目，以某种额外收费服务替代餐饮基本服务的环节，甚至强制收费，则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现实中呢，不少商家都以本店规定作为隐藏收费的依据和理由，这样的收费依据属于格式合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同时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指出，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是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据此，如果商家在隐藏收费过程中未尽到提示义务，或存有强制交易行为，所谓的收费依据和理由就是典型的霸王条款，不具备法律效力。那么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了，如何实施、如何监管更加重要。如果无法实施，监管缺失，就会导致消费者个人维权成本过高，进而放任纵容了商家的行为。对此呢，监管部门、行业协会要结合消费者的投诉举报、媒体报道等信息，对餐饮等行业进行主动摸排调查，并听取相关行业商家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完善监管规则。同时也要依法对各类收费行为进行评估界定，明确收费边界、流程和义务底线，向社会发布，让隐性收费变成显性收费，让消费者心中有数。对于不规范的收费行为，可以采取约谈、查处、曝光问题、发起公益诉讼或者支持消费者起诉、信用惩戒等方式，让商家增强自律意识、法律意识，规范经营行为，给消费者营造更透明、更公平、更诚信的消费环境。您说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 飘荡的人未眠，心在寂静的挫败的心情更加明显，怎么会温柔体贴换来绝望的体验？无语也无言，化成烟，模糊我的视线，失去爱，生命最苦的那天。分辨为何无法永远，万般可怜，只因一厢情愿。飘荡的人未眠，心在寂多记忆的疲倦，重复着思念，无聊的下雨天，今夜挫败的心情更加明显，怎么会温柔体贴换来绝望的体验？香烟模糊我的视线。 眼，缓缓升起的月。有了爱，生命再不必亏欠。弱水暂且等到你的出现。天星月圆，伴着你的明天。 我的优惠我做主，十一来燕少来定制属于自己的黄金周，只会我做主，近300个知名。